感着旋律的脉搏，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 98.6，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定制一种别样的心情，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我们用话题引领精彩；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定制一种别样的神采，我们用律动贯穿晨曦。锁定你的私家行车伴侣，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这里是 FM 986。 生活是有色彩的，生活是有滋味的，生活是有长度的。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发现无限的魅力。生活麻辣烫，每天都精彩。 小鸡快跑，小鸡快跑，小鸡快跑！爸爸，为什么小鸡跑得那么快呀？ 因为小鸡再不快跑，麻辣烫就要开播了。 生活麻辣烫，越听越有味儿。各位亲，大家好，这里是 FM 986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又到了同样的时间和各位相会于电波当中了。在大学的周围呢，一般总会有那么一条街，这条街上布满了各路美食，满足各种需求，而且呢，价格普遍是不贵的，对于同学们来讲是既经济又实惠又好吃的王道餐饮街。那今天呢，我就带领大家在北京的各大学周边寻找美食。那么提到在北京的大学周边寻找美食呢，第一站我要带领大家去往的是民大西路。这附近呢，有北京理工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央民族大学。那在这里呢，你可以吃到最正宗的新疆菜。这里呢，有一家叫做八一老爷的新疆美食餐厅，还是一家连锁店。他们家做的馕、还有烤肉、手抓饭做的都很地道，开在大学附近真是不一般的火。而在民大西路这条美食街上，它也应该能坐得上第一百交椅了吧。这里的人均消费在74元左右，地点呢就是民族大学西门向北500米路东就到了。那么除了吃这样的正餐之外呢，朋友们肯定还会想问一问附近有没有一些小吃呢。是的，比如说阿庆蛋挞就是一家专门做蛋挞的小店，什么葡式蛋挞、港式蛋挞在这里都有，相信很多女孩子们一定会倾心这里的。最重要的是呢，这里还有芝士口味的蛋挞，很多人啊都是为了这个芝士蛋挞特意赶过来的。葡式蛋挞差不多3.5元一个，那芝士蛋挞呢也就是5块钱一个， 真的算上是好吃不贵了。阿庆蛋挞的地点呢，在魏公村社区南门路北。继续游走在民大西路，为大家寻找美食。下一站呢，我要为大家推荐的是绝对地道的实惠川菜。串门主要经营的是串串香、兔头、川酱面等等一些串味很足、麻辣鲜香、会辣到起飞的四川菜。推荐的是这里的鸡软骨、麻辣牛肉、黄喉等等。总之呢，这里的荤菜素菜都很好吃，尤其是绝对下饭。那这么下饭的菜，人均消费在56元左右。地点呢，就是在民族大学西路18号魏公村小区30号底商。在民大西路寻找美食的最后一站，我们去往的是胶东海鲜大排档。这里有着地道的山东菜，感觉呀就像去到山东海边吃海鲜一样。各种的海鲜这里都很齐全，现点现做，而且价钱绝对算得上是公道的，非常适合学生党们的聚餐。尤其是一到夏天，外面摆满了桌子排档，没有一张是空闲的。地点呢，就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老自行车咖啡馆的旁边。 是也为自己感到惭愧，穿的也不算贵，黑白灰尽量自卑，被自己往里推，动动嘴也能后退，总会被动吃亏，不防备甚至有罪。我现在要开始表示伤悲和承认理亏，人文和法规其实都算是有理想，都是非其实我有时也为自己感到惭愧，穿的也不算贵，黑白灰尽量自卑，被自己往里推，动动嘴也能后退，总会被动吃亏，不防备甚至有罪。我现在要开始表示伤悲和承认理亏，人文和法规其实都算是有理想，都是非其实我 瑞亲们，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86 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那么我们今天节目的任务呢，就是带领大家在北京的各大学周边寻找美食。那我们的下一站大学寻找美食的路线，去往定福庄中街，这里有中国传媒大学、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首先呢，我们去看一下宏大运餐厅，可以说这里是传媒大学附近亲民的家常菜餐厅了。如果你问一个传媒大学的学生去附近哪家餐厅聚餐最划算，大多数人会选择宏大运。宏大运湖北菜整体上说是个亲民的家常菜馆，味道呢非常的不错，而且菜的种类很多，便宜量大又实惠，还可以点外卖。时间一长，他们家的名气自然在几所大学里传开了，所以呢，这里也就成了学生们的聚会点。这里人均消费32元左右，就在传媒大学的西门。除了可以吃到地道的湖北菜之外呢，在这一带你还可以找到地道的意式餐厅。 Team I Do 就是下一站我要介绍给大家的这家餐厅呢，性价比比较高。这里的披萨一共有10多种口味，而且呀，每一种都可以分大小号，饼体厚度呢介乎在普通的薄饼底和厚饼底之间，不会像特别薄的那种一咬就碎，也不是特别厚的那种光吃饼了感觉没什么馅。这里的意大利面呢，基本上都是必点的，超赞，种类超过了20种，而且在他们家你还找得到非常少见的紫苏酱面。这里的人均消费呢是55元左右，地点在定福庄东街2号楼，也就是传媒大学地铁站的 A 口。关于日本料理呢，以前我为大家推荐过不少，可是要问到学校附近哪家日料最好，那我一定会推荐定福庄东街2号的这一家一期一会。一期一会日本料理呢，店面不算大，日系的布置。到了这里必点的菜有天妇罗炸虾卷、炸虾酥脆、一期一会卷，而招牌寿司呢也是要点的，放了非常多的牛油果在里面。而刺身呢，个人认为性价比比较高的是三文鱼和甜虾，这里的人均消费在80元左右，适合学生小聚。下一站带领大家去往的是茶花妹子云南餐厅，真没想到在传媒大学附近还会有这样的特色餐厅。茶花妹子云南餐厅性价比非常的高，是一家云南风味的餐厅，米线当然是云南菜必点的了。比起那些外面的塑料米线来说，这儿的米线可算得上是货真价实了，吃起来烫烫的，味道特别浓郁。另外呢，他们家的菠萝饭、傣味鸡都是非常典型的云南菜系，喜欢云南菜的同学们千万不要错过哦。感觉这里的口味更偏向于女生一些哦。他们家的人均消费呢在23元左右。 各位亲们，一首歌曲之后呢，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接下来呢，我还是要继续为大家推荐北京各所高校周边的美食情况。那下一站呢，我们去往的是宇宙中心五道口，这里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语言大学和中国地质大学等等高校。那么到了这里呢，首先要推荐给大家的是能够看电影的年糕火锅店，那就是首尔798年糕火锅。这里的老板是一名韩国人，那做起饭来也是相当的正宗了。大家都说这里的菜呀、和首尔吃到的味道一样好，就是有点偏辣，但是再辣也抵挡不住美味的诱惑，而且吃的种类也很多。另外呢，大家也都普遍反映这里的芝士啊比其他地方的浓，所以呢，部队火锅和铁板奶酪希望大家都要尝一尝，人均消费64元左右，地点呢在五道口清华家园1号。五道口呢素来以国际范儿著称，那接下来要为大家推荐的是环境相当不错的一家泰式火锅店，大象私房火锅就是我要带领大家去的地方了。一听到大象也很容易想到曼谷了吧，常跟五道口一带混的朋友一定都会知道这家泰式火锅店。首先他家门脸并不大，但里面的环境那是相当不错的，据说呀还是请了专业的园林设计师打造的呢，植物在这里面种的非常多，很有热带风情。推荐的菜品包括冬阴功汤，冬阴功汤味道相当纯正，一定要尝一尝。还有就是黄咖喱火锅底儿，味道也是相当的浓郁。 还有就是君王养生锅，很浓香的一锅菌汤。而且呢，这里的汤绝对不添加任何的添加剂，保证健康。最后要推荐的就是各种丸子了，他们家的丸子都是手工制作的，非常的赞，一定要点哦。每份菜品量都超大，点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千万不要眼大肚子小浪费。人均消费89元左右，地点呢在5道口东王庄甲一号。下一站我们去往对外经贸大学和北京工业大学设计学院附近的汇新东路去转一转。学生们吃饭更多的时候希望图个实惠，那在这一带呢，我首先推荐的是一家开了十几年的陕西小吃，味道好，价钱又非常的便宜。秦唐人家面坊是在这儿开了很久的一家面食小店了，而且非常的正宗。店面虽然不大，但是干净整洁又明亮，基本上外经贸的学生都知道这里。一到饭点儿，这儿别提多火了，尤其是外卖，像臊子面、油泼扯面都是非常不错的，一般都是必点的。另外呢，这里还有烤鸡翅，也非常的有名，基本上每桌也都会来上那么一份儿。人均消费26元左右，的确实惠。那地点呢，就在对外经贸大学西门的对面。在汇新东路，除了正宗美味的主食之外呢，我还有小吃推荐给大家，那就是外焦里嫩的网红玉米。小赖家脆皮玉米是学校附近非常有人气的一家小店，店果然非常的小，从贸大的东门出去，沿着马路向西，大概100米左右就到了。玉米女神非常的赞，口味是可以多选的，特别推荐芝士口味的，视觉味觉效果俱佳，一口咬下去，那才真叫一个外焦里嫩。这里呢，人均消费8元左右。那地点刚才已经说过了，就是贸大东门向北100米，路西就是了。 每天在城市的钢筋丛林里走来走去，曾欣喜过，也曾寂寞的忧伤过，曾憧憬过，也孤单的迷茫过。夜色再次来临，音乐已经响起，让心事在这里停留，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986。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986。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真美，以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98.6，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生活是有色彩的，